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3月24号晚上10:10，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John 怡啦 ，Hello 莫莉你好啊， 有敏大人啦 ，Hello 莫莉 ，Hello 仲有我莫莉喺度嘅， 敏大人好啊， 我哋 咧好， 系我哋大家都好想快啲就除罩，即系除低个口罩， 讲清楚啊，唔该你， 作为三个女性喺直播室，真系要讲， 有好多可能性，有啲唔想除罩，有啲根本冇戴罩， 系， 有啲咧就唔可以乱除，冇安全感啊， 但系同一时间。无论乜嘢嘅罩都好，都系希望有自由或者诶嗰啲嘅舒服嗰啲感觉啦。所以我哋都好想呼吸新鲜空气啦。所以就打针，因为话说隔篱咧，跟住我就冇戴口罩嘅时候，真系认人样系难啲噶。系啊，跟住话说隔篱有人同我打招呼嘅时候咧。跟住我心啊，有個人咁熱情同我打招呼，跟住我又散光咯，我又近視，冇戴眼鏡喎。啊，跟住我就走去問，咦，有個新同事喎。跟住原來唔係新同事，所以其實大家都真係好想除低口罩， 係 一齊再同成班朋友傾偈。 我覺得戴住罩都好多誤會㗎。我今日睇到一個網上邊，即係我唔知應該係真嘅嚇，就話咧有一個男仔咧就認識咗個女仔，認識咗成年啦。咁大家又相處啊，又即係可能即係又未去到情侶嘅，咁但係我依度都覺得哦靚女啊咁樣啦，眼大大咁樣，咁點知終於有一次機會就除罩，除個口罩咧，就嚇死咗咁樣啦。咁然後咧，跟住有佢， 但係佢哋冇飲過嘢嘅咩？ 可能真係個女仔自知唔好 搞，或者可能視像約會嘛？之前我哋有講過， 係啦，其實視像 更加唔使戴口罩啦。 嗱，總之一路大家都戴住咯，但總之佢嗰、那個我見個 cap 圖咧，就係嗰個女仔除罩嗰個樣，嗰、那個嘴唇即係相當之Q 太郎 啦。咁所以證明就係唔靚女咪戴口罩咯。 然後個男士咧係 O 嘴嘅，真係個樣係反白眼， 即係影曬出街。 咁佢兩個咩啊？即係有兩個畫面咁樣。佢即係我唔知啊，佢嗰下會除啦。咁跟住佢就我即係。錯愕咯，錯愕繼而反白眼咯。 咁佢想像埋佢個嘴，即係而家知道佢拼圖咧。 send 俾你睇，我 send 俾你睇，真係幾驚嚇嘅。 喂，但係我以前咧，我哋未有呢個口罩嘅日子咧，我成日就以為人嘅五官當中咧，眼睛係最緊要嘅，因為靈魂之窗啊嘛嚇。咁但係原來戴口罩之後，我發現啊，啲人真係靚咗啲喎。咁如果減翻咧，用 statistic 減翻咧，咩 x 加 y 原來等於二聲，如果減翻，喂，原來你個唔係話下半身啊，係你個樣 下半面， 你個下半面咧。是咁紧要嘅，因为冚住咗下半面，咁多人都咁靓喎。 好紧要，所以咧嗱，呢个咧，男人大人你一向咧，可能因为你本身个嘴都系靓咧，即系你唔会觉得 系咪要冚上半面？ 唔系，你就系冚唔冚都系咁。 冇错啦，所以你冇呢个咁着眼，觉得眼睛系最紧要。 系 我因为从小啦，我个嘴巴就系我觉得五官入边最差个位啦。 唔系啊，你都靓噶， 系因为我哨牙。 唔系，佢而家冇啦。自从佢识咗一个好好嘅朋友，介绍咗一个。牙矯啊，俾佢之后，系啦，搞掂咗啦，佢已经 系啦。咁我以前 朋友就系我啦， 多谢。 但真的很大分別啊！以前同而家， 你睇下我睇自己的結婚相已經知啦，我唔影得側面 嘅， 係㗎， 即係都一定要影嘅，雖然唔係好太影得，但係你見到嗰張，唉，即係如果嗰陣即刻叫 已經有，但係嗰陣冇呢一隻啊嘛，我介紹咗 Annie 去做嗰啲隱形叫啦，同仲要係我已經隔過曬價咧，最酸應該叫平，同埋個牙醫最靚仔嘅全港，咁佢去你而家都叫完啦嘛， 叫完， 係咯，你係咪好開心啊？ 我即係我啱啱 其實咁你開始係咪好明白點解啲人要去整容啊？ 明，完全明。 但雖然我哋矯牙係就應該係一般大家都覺得唔屬於係微調啊或者整容，係唔屬於嘅， 因為佢真係會影響到你食嘢啊，影響到生活機能 啫嘛，係啦係 啦。咁但係真係點講？即係有啲人講過話小 S 咧，佢即係。由出道到中間突然間靚咗噶嘛？ 佢要箍牙噶嗰時都有。 因為根據我聽熟悉佢嘅朋友啦嚇，兼佢自己都係咁講啊，佢真係因為嗰個 牙齒 啊，即係矯咗個牙齒啊，咁就突然間面型瘦咗。因為可能其實矯牙咧，其中有一樣嘢咧，我唔知可唔可以講叫矯牙，總之真係箍牙啦。即係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可能會掹走你四隻牙，咁你就已經瘦咗啦， 係 然後你又可以箍翻埋去啊，箍翻整齊啲啊，咁你成個面型同嗰只。尖咗嘅會， 我絕對認同，同埋我絕對知道呢樣嘢係事實嚟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我都見過一啲矯形牙齒醫生，因為我由中學開始有半邊嘅牙食唔到嘢噶嘛。咁、我去睇醫生嘅時候，佢都有講過就類即係做一啲嘅大型手術啦。咁但係佢就話，不過聽原來個大型手術就可以首先就係同你哋頭先所講，同好似整容或者微調係有啲即係冇乜分別，就係佢原來可以幫我哋手就係將啲骨啊、將啲腮嗰啲即係。矯翻正啦，同一時間原來個鼻都可以矯翻正嘅喎。 可以點樣矯啊？ 因為係啦，因為原來我好似我咁啦，咁啊食嘢嘅時候就係用一邊面啦，其實有邊面係塌咗落去嘅。佢就話原來做手術嘅牙嘅時候啦，當然我個醫生咁樣同我講，我咁樣講翻出嚟啦。而家佢就話原來啲鼻啊嗰啲可以慢慢幫我整嘅牙嘅時候，佢係會推翻正翻佢咯，就唔使歪咯。所以某程度上佢喺度笑，佢話：所以你整完啲牙之後咧，其實你同整形冇分別㗎。咁即係都可以有少少。我梗系冇做啦，好贵啊，十几万喎、 啊。而家应该唔使咁贵噶。 以前好贵，嗱，当然我嗰阵时我去睇嘅时候，好耐之前啦。咁当然而家就唔知个价钱啦。咁但系我听完之后， 但系如果我觉得十几万值得， 系咪啊？ 系啊，真系靓咗嘅话， 系啊。同埋你知唔知咧，个鼻咧对于女性系好重要。 你要除翻嘅，好似嗰啲保险计划咧， 每日几多钱？ 系啊，每日只系一只咩啊叫溏心蛋嘅价钱啊咁样吓，即系你咁样你要除翻啦。嗱，你觉得你譬如你靓可以靓三十年嘅，咁你咪除翻三十。 哎呀，蚀咗我十几年前睇医生啊！ 所以你早整早享受啊！ 最清楚最青春， 但系而家可能再平啲，因为我大女矫牙同细女矫牙已经唔同啦，我细女已经。隔到平啲噶啦，到我再 Annie， 我个细仔女我当系 Annie，我再介绍俾 Annie 嘅时候，我就已经隔到个最平噶啦。 哦， 系啊，你可以试谂谂。 但系讲明先啦，我都真系因为我食唔到嘢，所以我先至想去。 系得噶，而家呢个时代冇噶啦，中意整咪整咯，边度人连整形嘅自由都冇啊，真系冇自由啦。 好唔得啊！我而家要听首歌，要同阿文达 要整形先， 加价先。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记录年华的美好。 笑容要好好记起每个惊喜，记录成为手记，看不清记不起，至少总有你提示我要好好记起。记忆都已死，成长亦对不起，记不起，至少给我记起你，记得起，记得起，把握这刹那想你。 先听过系 Suki S 嘅《一百岁备忘录》，咁啊头先咪后咧，即系虽然未 已经上咗人生嘅一课啊， 系啦，虽然未睇牙科，但系已经上咗一个好好嘅课， 心灵鸡汤已经饮咗一碗。 系啊，完全就喺呢个嘅亦都系令自己心理上面舒服翻啲啊。咁但系头先我所讲嘅点解话戴口罩，即系除口罩又令自己舒服啲啊咁嗰啲咧，所以个个咧都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系觉得系一来就可能又焗啊，又敏感啊，又成日都话我哋女仔仲要贪靓嘅，又敏感。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最主要嘅就係希望大家都可以见到大家真人嘅样啦。咁但係呢亦都因为咁样呢，所以而家呢即係科学家同埋好多医护人员都非常之厉害地喺最短嘅时间里面就做咗好多疫苗出嚟啦。今日有一个对我哋香港人嚟讲都唔系话太好嘅消息，就系其中一个冇得打啦。 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原来真系要珍惜珍惜有嘅时候咧，即系你即刻你发梦有冇谂过会即系。即係好似食嘢咁啊，埋到嘴邊都要你嘔翻出嚟啊！即係或者你嗰、那個嗱原本兩針嘅，我有啲朋友早期打咗一針， 第一針啊， 係啦，咁。即係你覺得打咗第一針係等日子就打埋第二針之嘛，係咪？咁你諗即係諗都冇諗過會有人話咩？哦，冇喎，唔該冇 暫停， 暫停喎。即係我諗今朝如果去到嗰啲社區中心啊，嗰啲 嗰啲仲失望、啊， 應該會嚇，應該會覺得嚇咩、事啊？即係嚇親、啊。 唔係，我覺得今朝去到嗰啲唔會嚇親啊。 點解咧？ 琴日啱啱打完嗰啲。唔好意思啊， 你啱， 你而家冇打到嘛？ 即系我哋虽然 book 咗， 你可能会觉得啊，咁我都系白行一趟啫。咁琴日打咗啲吓，你话呢个批次有问题？ 咁即系我而家有冇事啊？ 点啊？咁呢个表情 真系好无奈。 你两个 emoji 系唔同噶， 咁系 你今日嗰个你可能系一粒汗， 系 今日去 book 唔到。但琴日嗰个咧，应该系嗰个哇，嗰个 好惊讶， 好惊讶 scream 嗰个 系。同一時間今日亦都可能係除咗一個額頭有汗之後，另一個可能係放心，因為覺得哎呀好彩我唔係尋日打，係今日打，可能都會係咁嘅喎。 不過咁樣啊，我又為咗安慰咧，我頭先提起嗰班朋友咧，嗰班 scream 我都唔使擔心嘅，因為袁國勇都係你個你個 group 嘅。 係， 我覺得一個專家咧，唔好笑啦，你哋 認真啊。 係啦，我覺得專家如果佢哋都係你個 group 咧，佢一定會諗到我的方法嘅。 同埋而家只係話佢個包裝有啲問題啫，入面冇事嘅都講咗。 希望 係 汽水甩蓋，個蓋掩冇陣飲，希望係咁樣。係，咁佢哋 check 清楚，如果係冇事就咩同針 check 下， 係同針 check 下， 而家 check 緊啦。 係啦，冇事嘅話就可以繼續俾翻大家打噶啦。 啊，唔係啊，佢話唔可以擺咁耐噶，所以預咗之後未嚟嗰啲唔知啦。但係即係其實而家佢 hold 住嗰啲咧，其實都應該唔要得噶啦。應該都唔要得噶啦，嚇！ 唔係，如果佢 差幾日 check 完之後， 佢可能聽日突然間出 佢話 check 唔到嘛，佢冇得 check 嘛。啊，你講邊個 check 先？复星 check 定系政府 check 先？ 两样啦。 复星就唔知佢点 check 啦。但政府就系佢哋 check 唔到，因为嗰啲嘢系要摆喺零下70度嘅，一拎出嚟咧已经系啦，就要用噶啦，所以系冇得 话 check 佢摆翻得摆喺度咯。佢唔知可以等最多唔知等几多日。 佢掹一支出嚟 check 咪得咯。 吓，佢真系个别。 你可能要每包起码蚊一蚊，即系点讲啊？ 你每包可能你要 check 到咁上下一百支你先，你唔可以 等於 醃 菜一樣，都每一批每一個。 咁當然佢哋有佢哋嘅方法啦。我哋今日即 係我哋師奶係 師奶唔可以用醃菜嘅方法，係喺度教人點樣。 比喻， 唔係豆苗啊，呢個係疫苗，係咪？唔可以咁樣嘅。咁但係希望唔係咁樣，香港人都仲有得揀嘅，你可以揀其他， 即係冇得揀， 或者延遲， 兩日冇想約咪先冇得揀。 唔係咁樣可以 揀打同埋打係咪？ 係啦，意思咧壓後少少。 咁你可以揀另外一隻，咁仲有一隻嚟揀。咁唔係 揀另外一隻，咪即係冇得揀。 咁又唔可以咁講喎，咁我可以拉你。 又係個發言率 係啊，唔係同埋你又要明白咧，有啲地方其實有啲世界上有啲地方，佢哋唔好話疫苗啊，或者豆苗啊，佢哋係連呢一個 COVID testing 都未有嘅。好多地方你見到，呢個國家好似冇人中招，其實佢哋因為係冇，佢根本中個招佢都冇一個正點講啊正統。 測試話俾你聽，佢證實咗。 其實香港人，我咁講，我唔知道會唔會俾人揼啦。但係即係我哋其實有好多資源啦。 嗱，咁 呢 個係事實喎，因為即係我屋企人咧係住喺。東南亞噶嘛，咁咧佢哋嘅消息話俾我聽咧，就係話咧佢哋嗰邊咧係得60万劑疫苗，咁咧而咧係咁啊，即係先即係其實佢都有少少 喺， 係啦係啦，咁佢話其實有啲僑胞咧嗰邊咧都可以有方法咧攞到嘅，咁但係咧佢哋咧就要賣到好貴咯，即係好似變咗好似變相係等於坐地起價啦， 所以 其實我哋係好幸福嘅， 我哋係幸福嘅，即係我哋嗱雖然話可能。是即有啲哇遲個澳門啊咁樣，即今日遲個澳門通報都 遲一個鐘 都嘈， 係 嚇咁我唔知，可能嗰一個鐘就係、是、可能嗰批即係 screen 嗰批我唔知即係 滴汗嗰啲而好似 滴兩粒汗嘛，同埋滴一粒汗啦。咁當然嗰批朋友係即係好不便啦，惹到咁。但係有時如果一個因為佢嗰個咧遲一個鐘嗰個係一個 headline 嚟嘅，係嗰個頭條新聞嗰、那個咁點講？那個叫 headline 中文嘅咁講啊， 頭條啦， 個係佢係頭條嚟，佢唔係內容喎。佢個重點係遲一個鐘喎。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會唔會苛刻咗咧？即、對於我哋而家嗰個情況嚟講。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羽绒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乘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管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则美，跟波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 而家听紧 嘅系薛凯琪歌曲，歌曲名字叫做《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而家先听至十点半嘅新闻，十点半新闻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会有 Annie 庄安怡，仲有问大人李敏，当然唔少得我磨砺。先听至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因应伏必泰新冠疫苗其中一个批次的药樽，封盖包装有瑕疵。澳门和香港先后宣布即时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说，本港已经接种15万剂有关批次疫苗，早前接获44宗涉及包装瑕疵的汇报，已经即时将药樽弃掉，并且没有用过有关针剂。药厂目前看不到有安全问题，市民可以放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承认，与接种中心沟通上可能有混乱。今朝已经接种超过1000剂伏必泰疫苗，表示不好意思。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55岁男子，住在黄埔花园三期六座。在葵涌打尊平街和丰工业中心工作，和一名司机共事，会送货到一些住户，亦都会进入部分客人的家组装家私。有10个住户，共大约10多名客人要隔离检疫，有关住户分布在多区。新增个案之中有一宗和 Ursus Fitness 群组有关，这个群组累计151人确诊。12港人案其中一名被告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日前在内地服刑完毕，移交本港警方。他及后被落案起诉3项控罪，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协助罪犯罪以及无牌管有弹药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于李宇轩需要接受强制检疫，不用出庭应讯。港台节目《铿锵集》有关元朗721事件的编导蔡玉玲被控查册车牌时作出虚假陈述的案件开审，西九龙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裁定蔡玉玲两项控罪表证成立。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22日裁决。辩方在结案陈词的时候说，蔡玉玲查册的时候剔选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作为用途，当中有关是一个笼统和极广的关联词，不属于法律字眼，只是在查册申请表上出现。法庭在衡量采访调查车辆在道路的使用与交通运输事宜关系的时候，需要采用最广泛的释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79点，升2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7，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83美元，卖出1731.34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

即係譬如我哋一起去學個瑜伽老師咧，佢原來就係又考多咗一個牌咯。 嗯， 即係瑜伽都有 N 個牌噶嘛， 嚇， 即係最 basic 嘅之外咧，可能仲有啲係玩唔同嘅器材嘅牌嘅， 係啦。咁佢有高温瑜伽， 係啦係啦，好多嘅係啦。咁佢又考咗個牌啦咁。咁然後跟住我另一個朋友咧，無端端又去學沖咖啡喎。即係又真係又跟啲老師去認真學，唔係貪得一兩堂嗰啲咧，係真係會有證書嗰啲。咁跟住我有另一個舊同事咧，我又最近聯絡翻咧，知道佢去咗學護理，即係真係去上堂咧，想係轉職咁樣啊嚇，咁就學護理。咁有啲朋友咧就有一個就再早前我都知㗎啦，咁佢就去讀咗個幼兒教育嘅課程。 咁你做過啲咩啊 ，Annie？ 嗯，所以我咪覺得好汗顏。 唔係，佢又去學瑜伽， 係啦。嗱，呢啲係自己玩啫，但係佢哋係真係去考牌，或者去做一個導師，之後都係學徒藝，真係自己開班，跟住去教人。同埋而家好興嗰只和諧粉彩，你有冇聽過？ 我冇喎。 哎真係冇啊！ 冇啊！ 其實係一種日本嚟自日本嘅一種畫畫嘅係啦。咁佢有個 pattern 嘅，即係或者應該有個款嘅，你一望就知道係嗰種。嗱，聽講和諧咁， 用完大家和諧嘅 個感覺係你一睇到真係好和諧咯，因為佢啲色藝好，係啦個色板咧係粉粉嗰啲色嘅系列啦，咁好似啲粉彩咁樣。咁原來呢啲係有個導師班學員咧，日本會頒個證書俾你嘅喎。咁然後你又可以開班教人嘅咯喎。 係啊， 即係嗱，唔好講下一步開班揾錢，唔好講呢步，而係即係先係佢哋突然間個個都好似即係好多唔同嘅技藝啊，同埋係即係好用心去學咯。有朋友又走去考咗啲潛水牌啊，咁即係 呢個我都想學。 哦，係咪啊？ 係啊，我上年已經講啊，最後尾去咗學眼睫毛。 哦，嗱唔緊要啊，下一個 我寧願你學眼睫毛益到我，你潛水關我鬼事。我真係怕你屈機， 可能遲啲你有啲水底嘅鏡頭要出動到我幫到手咧。 我就算喺水底鏡頭，我都需要眼睫毛靚㗎。 啱喎， 你啱你啱你啱。 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其實原來時間真係係可以蹉跎嘅，但係如果好好運用時間咧，係即係每一日，即係你的起心肝去揾一樣嘢，你有興趣嘅，認真去看待去學習咧，一段時間之後可以有長有短啦，睇你讀啲咩啊，學啲咩啦，其實係增加咗自己嘅一啲本錢。 喂，但係我可唔可以唱個反調啊？ 係點啊點啊？ 如果你懶咧，我都 OK 嘅。 點解啊？我真係覺得好。自惭形秽， 唔系，系因为你冇做，你冇即系点讲？你做咗家务啊嘛，咁你 冇啦，屋企有姐姐， 你攰， 讲笑啦， 打乜点啊？ 蛋糕你会凑小朋友， 唔系拖亲佢，佢都系接紧女，你做司机、啊、你唔知啫， 同埋。 咁我覺得有時人都唔使 逼到自己咁盡， 係嘛？成日都要證，我有好多朋友好多證書啊，結果佢都係冇證職啊。 係，又或者可能佢嘅生活唔開心㗎，但係起碼你會介紹咗好多嘢俾我識。頭先我哋講和諧乜嘢，和諧蠟筆定係咩啊？ 和諧粉彩 係啦，呢啲我哋都冇聽過。係啊，你又會揾到個鳳梨俾我哋，幾開心啊！ 呢啲唔需要證書嘅， 但係咧，我係覺得哎呀，即係人生硬係爭 咁 啲。 人冇證書就有證書，有證。证书就知道证书其实冇乜用 嘅。嗱呢啲咧就风凉话嚟， 唔系真 嘅。我唔想强迫好多人，其实好攰啊。 系啊， 系啊，即系一两张证书就得噶啦。 系啊，我就系觉得我好似自从咧，毕业之后咧，就好似再冇去再继而将自己去进修啊。除咗我有段时间咧去咗学咗两年韩文，但系又系跟住。即係理論上要學五年嘅，先叫做畢業嘅。咁但係學兩年又放棄咗咁樣，即係停咗啦咁。 點解你放棄呢？ 啊，因為我覺得好難咯，越嚟越、哦、就係跨過唔到嗰個困難。 你而家識得聽韓文未啊？ 你睇韓劇嘅時候，你 係咯？ 我識得嗰兩個字啊！ 咁有咁有嘅，即係 嗰啲惡霸啊， 係啊係啊。 係啦，同埋咧，你如果真係認真 我愛你叫咩話？ 撒拉希，即係如果咧，我有認真學，即係文化上嘅句子嘅結構上，你都去學習咧。咁其實你睇啲韓劇咧，你係聽到個 structure 啊，即係好似你聽英文咧，可能你有啲英文字個 vocab 唔夠，但其實你係聽到嗰個句子個完整性嘅。咁如果我即係好似我而家聽學咗韓文兩年咧，咁我聽韓文咧，我係聽到佢一句句嘢嘅，就唔係好似我而家聽法文，我其實只係覺得一啲聲音嚟嘅啫嘛。但你完全冇 concept 咧，呢啲係咩嚟？ 咁調翻轉，好似我而家睇 Angie 頭嗰套 Call My Agent 幾好睇啊！我啲行內啲人 覺得是一套法國的電視劇，我想我第一次追法國劇，我就是聽到一些突然間有一兩個字我認識咯，咁同埋我睇埋個英文，因為其實法文同英文好似噶嘛，咁、 哦哦 啊、但係亦都有啲即係可能十句當中有大部分我淨係聽到啲聲音咯， 即係冇意思嘅聲音咯，你只會聽到係啦， 聽到 Philippe 咯， 係啦係啦係啦 講嘢。 咁但係總之我覺得其實都係有個樂趣嘅，係增加咗，即係因為學咗兩年，咁你睇呢啲嘅時候咧，睇呢啲劇嘅時候咧，雖然你唔係聽得明，但係你會覺得自己好似都掌握多啲啲嘢嘅。咁但係就唯獨是因為真係個語境唔係喺一個韓國嘅社群入邊咧，喺呢、這個，咁你咪冇機會講啊！即係除咗真係狂喺度聽 Blackpink 啊，或者睇 N 字頭嘅節目， 都係講緊英文嘅。 咁又係，大部分都係英文。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 啱啱听过系天光前黄燕。 啦，咁啊头先咧，阿 Annie 就讲到就话，身边好多朋友都学好多嘢啊， 不断进修自己， 系啦，自己就好似就系臭女睇网上平台，系啦，但系我哋都一致同 好糜烂嘅生活， 系唔觉得有啲咩事，反而你系学咗一啲嘢，只不过一啲。唔係證書得到嘅嘢咯，但係你嗰啲你係學咗一啲嘅知識，你帶咗俾我哋，我哋唔識噶，係啊， 嗰啲係過時嚟 唔關事啦。 嗱，因為咧，其實我咧睇一個嘅文章咧，佢有啲節錄啊，佢節錄一本書咧叫做Pebbles of Perception 啊呢本書，咁佢就係講咗人生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決定，咁而呢啲嘅決定咧其實。只是一個決定就可以令到你的人生是會很大的分別。 石卵的perception 怎麼說感官 是啦是啦。是啦總之他的分題就是 How a few good choices make all the differences。所以有些做得好的決定是會令你很不同的整個人生。有列出幾個人生裡面， 其實我真係覺得係嘅喎，你人生有啲嘢就揀唔到啦。我哋成日講話你爸媽揀唔到啦， 係冇得揀。 咁跟住 仔女冇得揀， 但係嗱，你前半你即係你仔女你冇得揀啦，但係你有少少方法影響佢噶嘛。阿爸阿媽係好難影響。 係 咁咧，咁同埋你你早期你十歲之前或者至到你中學之前嘅大部分嗰個 choice 咧，即係個選擇咧，係你阿爸阿媽選擇啊。咁有一套 N 字頭嘅啦，呢、這個後翼棄兵啦。咁、個女主角喺孤兒院噶嘛。咁嗰個孤兒院個老師同佢講話，點解你哋喺孤兒院就係你哋爸爸媽媽 make 個 choice 啦。嚇、即係佢嘅意思啊，佢冇話你咩啦，可能佢身體唔好，或者係佢哋點講啊，屋企狀況唔好嚇，揾唔夠錢，所以你哋就喺孤兒院啦。咁、你都係俾你爸爸媽媽嗰啲，但係你爸爸媽媽都係你嘅 DNA 嚟啦。好啊，咁跟住到咁上下就唔係人哋幫你 make decision 咯。咁可能揀中學，我哋都試過自己 tick 噶嘛，咁、你就開始自己 tick 啦。咁、你就要知道自己。是啊，我要去咩咩名校，咁但系你系咪名校嗰、那个名校收十个人，咁你系第十个啊，定系你系第二十个啊？咁如果你系第二十个嘅，你就唔好浪费嗰、那个即系嗰个 第一志愿啦， 第一志愿 系啦，冇咁傻 啦，冇咁傻啦。但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第系应该我属于头嗰十个，你要搏一搏噶嘛。咁你搏唔搏系另外一个 choice 喎。 系 吓、好啦，咁跟住到。有兩個男仔一齊追你啦，又係 choice 啦，幾時結婚係 choice 啦，我自己試過啦，即係點解我有宗教信仰？當然有好多人會 challenge 佢哋，未必，因為我覺得有啲嘢冇可能咁巧嘅，巧到係一定要有編劇，應該係有一啲好點講咧，我哋捉摸唔到嘅力量嘅。咁因為我試過係同一日。有兩間唱片公司是被同一個位置、which is 這個創意總監 是同一個人工、 是啊 是同一日發生的、 他們夾埋的這些就是合謀定價 這個是不是合謀定價 跟住問題是說有一個貴一點有一個便宜一點讓你選中間的價 格合謀定價難第三個出來了難 那個位包到東西給他 其實兩個一樣之後就有第三個出來 了給他 偷襲他第三個叫 decoy effect 他同樣價錢同樣位置，因為點解嗰陣會咁樣啦？因為我上以前咧，當我哋未有呢一個互聯網咁發達啊，或者係MP3 檔案咧，我哋填詞人咧係要上去攞卡帶啊，攞即 cassette 帶去攞一隻 demo 歌翻去擺喺個 Walkman 度填嘅。咁我講緊都真係上世紀嘅事啦。咁嗰陣都幾多人揾我填詞噶嘛？咁就我同一日就去兩間唱片公司啦。咁就啱啱嗰兩個唱片公司嘅老闆都係喺度，佢哋都係唔知點解可能嗰陣個唱片業咧係蓬勃，都需要揾一啲人去搞唱片套啊咁樣，就要揾個創意總監。所以同一日咧就係咁樣。咁但系我后屘拣咗乜嘢咧？就系、其中有一个唱片公司，佢喺尖沙咀兼间房，我就话因为我佢已经系第二间揾我啦嘛，吓即系第一间就系应该系喺旺角嘅，咁第二间咧系喺尖沙咀一个好高档次嘅地方， 系一间好劲嘅酒店， 系 A 级甲级商厦， 甲级商厦。咁仲要我就系要求一样嘢，我要间房有海景嘅， 跟住 佢真系俾我。 吓，佢将自己嗰间俾你啦。 佢唔知炒咗边，唔系，我记得啊，嗰间房之前系雷仲德嘅，因为我后屘入去嗰间房，我 打开个柜桶，发现雷仲德啲卡片都仲喺度。点解 佢咪特登俾你睇噶？ 唔系，我谂佢执正嘅啫。咁佢应该更加，你咁佢，你而家睇下阿雷生，咁佢应该系即系嗰阵时更加系有点讲咧，大展宏图，更上一楼、一层楼嘅机会啦吓。咁、我都只系坐去嗰间佢唔要嘅房啫嘛，咁样吓。咁同埋呢个 choice 又令我识咗我而家老公吓、啊。咁、如果我唔系拣呢间咧？即系嗱，当然中间有个诱因嘅，就系嗰间有即系我系被呢一个海景晃咗诱惑咗啊嘛。咁其实就系你系一连串个 choice 注定嘅。 吓，如果唔系可能嫁俾另外一个人 嘅手法，就唔系甲级啦。咁而家甲级商厦，你拣咗甲级商厦就揾咗甲级老公。 嗰、个应该都大公司嚟噶， 嗰个系大公司嘅。但系嗰个问题就系变咗，我生个女又唔系而家咁样噶咯。 咁梗系啦，一定啦。 因为你 DNA 夹咁唔同噶啦嘛。咁即系其实就好似如果喺即变咗你系睇电视剧啫嘛吓，你系咪咩喺呢个孔刘系嘛？孔刘同呢个宋慧乔，同埋阿宋咩啊？宋仲基，宋慧乔系两种唔同 feel 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你自己即虽然你又觉得有时阿命运有啲嘢控制唔到，但系又有啲啲嘢系你即系好玩嘅地方咧，就系 50-50 嘛。有啲我系控制唔到。我一定是編排不到是同一日有兩間唱片公司給同一個 offer 咁巧嘅嘢噶嘛，但我控制到一樣嘢就是我夠膽講價，我要加開景房，所以命運就是你自己一個要求或者一個不要求的情節咧，可以改變咗咯。 Andy， 我哋以後都講啊。去到哪度？我哋要開景房，看看會不會好似有文大人的命運待遇啊？ 走是自然，谁人做到不改变？听说那校花搬迁，嫁到那样远，已是美熟习，谈情说爱，仰慕也形容肤浅，感情只好耐念。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生气无需刻念，一空闲要指点，几多周年有聚会再见。安顿未来，流离大概少不免，各有各被逼高飞，哪里再遇见？是闹着门来调侃我，恶霸已顺略一点，几时一起马战？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聚会再见，分叉线都不能缩短，彼此也未能预算。从前好知己，今天方发现，恐怕难再见。连临别送别烟，亦不敢相见，怎么讲常见面？拼命工作每一天，拥抱明天光线，新家庭更美善，祝福产生最艺善。

啦，继续敏感时刻，系终身学习呢样嘢，我都觉得应该嘅，但系系咪要逼到自己话每一样嘢都要攞证书，而从而令自己好大压力咧？我又觉得唔需要，因为一啲嘅兴趣上面嘅学习对你嚟讲都系一个学习， 系啊， 同埋人生嘅经验都系一个学习嚟噶嘛， 啱啱，即系好似阿敏大人头先分享佢， 系 佢嘅重要时刻， 唔系嗰个 点样选择佢嘅事业， 咁样好明显嘅，但系如果真系冇海景嗰个俾 double 人工我去，可能去咗嗰边嘅钱啊嘛，咁 样系都系嘅。 咁你而家嗰本书你讲呢一个咩啊 ？Pebbles of Perception 系啊系啊系，佢就讲系啦，即系总之佢就讲话系，总之你一啲好嘅决定系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分别嘅，即系你做咗一个好嘅决定同做一个唔好嘅决定系会有好大嘅分别。咁佢讲紧一啲系嗱，讲真，你食 A 餐 B 餐都系一个决定嚟嘅，但系呢啲可能唔大分别嘅，对于你嘅人生，但系佢就咧收咗即系十几项咧。是一些我們真的要很重要去想、即是要聰明地去做決定的。的譬如他有講到、例如是、其中一樣就是終身學習這樣、是一個課題來的。另外一些就是說你、決定你的婚姻啦，你是不是、你的朋友啦、你有沒有選擇，即是選擇你的職，不是，不要叫職業，你的 工作 系啦 ，career 其实咁样叫职业嘅， 都其实可以话系嘅， 可以系嘛 ，job 有啲唔同啊嘛， 事业 即系你事业系啦、你选择你嘅事业啦，譬如你嘅储蓄啦，即系你有冇系啦，有冇做储蓄呢样嘢啦？ 呢个系被选择嘅，你先选择咗前边嘅你个职事业，你咪知你有几多 储蓄。系，跟住就系譬如话思想啦，同埋咧系其中有一样咧，我觉得几得意嘅，佢就讲到系话，即系你个人系咪选择做一个善良嘅人啊？咁呢个都系 我呢个 very important， 系 very important 嘅呢个冇错，都系一啲课题，但系我比较吸引我，因为我比较想知道终身学习呢件事啊嘛。咁佢就讲到咧，即系佢讲呢样嘢咧，令到我都有啲嘅启示啊。吓，佢就讲到咧，其实终身学习咧就唔系一定话要攞证书。吓，终身学习咧系一种嘅推动力，就系你对身边嘅事物有好奇，然后你继而咧系想去认识嗰样嘢多啲。即系唔一定系要最尾去攞一个证书嘅，即系唔系咁样嘅过程。咁佢就提到咧，终身学习同我哋平时一个人嘅普通嘅学习咧，其实系两条嘅 graph， 系两幅 graph 嚟嘅。佢话嗱，因为喺我哋其实佢话终身学习根本就系一个你与生俱来嘅，好似嗱你 B B 细个，你系用感官去对个世界好奇去感受，然后你去到幼稚园、小学，可能你就系开始学习阅读啊。然後開始識得文字啊，咁就喺呢一度開始學習啦。咁後來你去到中學咧，你又再進加一啲，因為有啲嘅核心科目你去選擇去學習。一啲更加深入嘅去了解一啲課題，咁然後跟住去到大學，可能你又已經再 narrow， 即係再收窄你嘅學習，就去到更加高深、更加深入嘅嘢。咁然後咧，好似彷彿你就畢業咗啦。咁然後跟住咧，你就停咗啦，即係你個學習咧喺呢個 moment 咧就完咗啦。所以 就等於啲人讀完書之後就覺得已經 得咗㗎啦， 唔需要再讀書咯。 係啦，咁然後跟住咧，佢開始咧就係同一個有終身學習嘅人咧個分別就喺呢度開始出現啦。有終身學習呢種傾向嘅人咧，佢個 graph 咧就好似一個做緊掌上壓嘅人。嗱、你想象喺零嗰位 x axis 同 y axis 啦、一個軸線同一個橫線，咁咧佢嗰個零嗰位就嗰只腳嗰度啦，嗰、那個交叉點就係個只腳。咁你個人咧好似掌上壓就會係一條斜線上嘅， 反嘅 L shape 咁樣。 係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只係唔會終身學習，去到譬如你大學畢業，你就覺得自己跟住進入職場，純粹就係靠經驗。即係舒舒服服咁樣諗住一年、兩年、三年，我喺我嘅工作裏面爭取去落學攞到經驗，然後我繼而覺得自己慢慢去進步嗰種咧，其實就好似係瞓喺個地下。你初初係會有少少想嘅，但跟住其實你 flat 嘅，呢種就叫做一個叫做平板式嘅 平板 flat learning 啊，佢話。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唔會令到你起飛嘅。咁好多人就係選擇咗。即係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就係、是、靠嗰啲所謂職業裏職場入邊嘅一啲所謂經驗咧、就當自己一路咁樣 學緊， 所謂老 pat pat 啦，就係呢啲啦。咁但係一個有終身學習嘅人，其實唔係咁嘅方向嘅。咁佢就講到話，呢個係對於今日 或者我哋嘅孩子咧，進入將來廿一世紀咧，其實真係唔應該係呢一個心態，佢只會係、就係去到呢度咯。咁所以佢就覺得我哋應該從小咧，就應該將自己變成係一個做掌上壓嗰一個方向嘅。 咁會唔會就要調翻轉就去翻文壇嗰度啦？壓力就會好大咧。如果不停咁樣去令自己去學習嘅話， 所以佢就話咧， 學習唔好考試咪得咯。 係啦， 冇 錯啦，冇考。佢就講到樣嘢，佢話點解有啲人會係一個 flat learner， 有啲人會是一个 lifelong learner 咧，点解个分别咧？就因为 lifelong learner 咧，其实佢系需要付出嘅，即系可能佢系付出精神，或者系付出时间。 但 系 好似我考呢个雅思试， 系啦， 呢个 IELTS 呢个英国嘅语文嘅系咪基础 测试 系啦， 都唔基础好深， 系啊， 即系我会觉得系佢嘅意思就系话因为我哋拣啲容易咗嘅嘢咯，咪就系瞓喺度，咁时间过咧，其实都系会过嘅嗰啲嘢，但系你就唔会向上咯，嗰个 歪轴，同埋一样嘢就系个社会系多咗游戏规则啊嘛，嗰个跳栏位系高咗啊嘛。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就係舒舒服服嘅咧，你未必知道其實而家嗰個社會嘅要求去到係幾高啊！即係我都成日講呢個例子啊，就係我大女同一年級嘅考試卷，我俾我細女做咁樣啦嚇，咁以為一樣啦，但係到我細女真係考同一個試嘅時候咧，佢嗰個考試卷咧。即系拎翻翻嚟俾我睇咧，系多几页纸噶咯， 深啲啊， 系深啲。即系个社会系不断咁样进步紧，但系咧最惨就系啲你出世你六岁你都系六岁，你第一次六岁啫嘛，你冇可能第二次六岁噶嘛。你个社会进步得快过一个人突然间喺个天跌落嚟吓，佢系一个初生之族嚟噶嘛。咁就但我哋就喺即系我哋已经出咗世咁耐啦，咁我哋应该知道个社会嘅进步嘅步伐啦。但系如果好似 Annie 你提嗰种系舒舒服服嘅，佢哋系唔系会咁理个社会嘅进步啊？即系例如有好多爸爸妈妈，佢哋仲未搞掂个柜员机吓，银行柜员机点样搞，或者嗰个电视遥控啊？嗱，電視遙 控好複雜。 你睇電視遙控，亦都知道個社會嘅進步啊！以前嗰個遙控係淨係得開關啊、大細聲啊，同埋轉台啊，冇噶啦 ，finished。 系而家边度谂到又可以上网啊？ 系啦，仲可以近埋 N 字嘅头个头，同埋、Y 字头嘅频道。 系啊， 你见嗰班老人家见到，其实真系惊嘅。嗰、起码有冇几十？ 仲有多声道咧？你可以拣第一声道、第二声道啊， 仲有 中华啦。 系 啊，几多嘢？ 咪调翻转个电视本身系冇得揿嘅，系完全靠嗰嚿嘢。 冇错，系一粒掣你都揾唔到。 系啊，仲要你识电视都唔知点识好啊。 冇错。 想，谁又管我迷想？哪怕风车转到迷失去向，反正闲话没对象，得我听着我的演唱，为庆祝失去你亦不缺氧，屈更向看得我屈结影。 人咧都希望自己嘅一生都好似烟花咁璀璨。啱啱听过系容祖儿嘅《烟花记》。咁啊，头先就讲一啲关于中心学习嘅嘢，入面都有讲过，就话其实大家都应该由细到大就培养呢、這个学习啦，不停学习啦。但系敏达都帮我哋拆解咗嘅，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喺学习嘅情况之下唔好咁大压力咧？唔好考试咯。 所以系啦，所以你除咗唔好考试之外咧，其实仲有一样嘢系咧，你要 feel good 啊、即系如果你譬如学咗一样嘢，你个感觉系唔良好嘅。 你可以即刻轉， 係啦，你就唔好搞啦，係啦。咁所以如果譬如當 enjoy 咁， 係啦，冇錯 ，enjoy 係一樣好緊要嘅嘢咯。即係就當好似我焗蛋糕咁樣，咁我係個過程，其實我係有感覺到嗰種開心啦。當然你失敗過 n 次嘅，咁但係最尾你焗到嘅，咁。最終你係開心嘅，但雖然我今天都未係做到個烘焙大師，即係蛋糕烘焙師， 但係。 即係冇證書啦，所謂。但係其實我都覺得我自己係學咗 一定要證書嘅。如果你擺上啲social media 咧，有好多人 嗰啲 like 就已經係證書啦。 同埋你嘅蛋糕好食嘅話，呢一個已經係一個證書。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 feel good 咧，呢個係幾緊要。 feel good factor 啊嘛，我哋真係有講 心理學嚟嘅。 我又唔知係咪心理學喎，即係我。我聽幾時聽到人講，就係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啲自我感覺良好嘅原因啊，即係譬如有啲人佢扮靚嚇，咁因為佢自我感覺良好嘛，有啲人去讚自己，或者當然而家就比較多人或者係 over 咗啦，就睇有幾多個 like 啦，嗰啲 like 就令你自我感覺良好噶嘛，嚇，咁譬如有啲人會我每日幫一個人，或者我。 我有啲人，譬如如果你個 office 有一個人好鍾意講笑，嗰、那個人點解咁鍾意為人講笑呢？就係佢講完笑佢都一定係自我感覺良好嘅。你睇下我可以帶到幾多快樂俾人囉。咁、呢個 feel good factor 呢就唔係錢可以 measure。當然啦，有啲人嘅 feel good factor 係我搵到幾多錢。但我覺得除咗錢以外呢都會有其他嘢嘅。人嘅讚美呀、友誼呀、或者感覺到自己有用呀。係呀。 咁我想問下啦，即係如果嗰本書呢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冇講其他有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即係呢一生裏面都可以算係終身學習嘅其中一種呢？ 嗱佢呢除了學習嗱佢講呢樣嘢呢，即係講返終身學習呢樣嘢呢，佢就講到話呢佢特別提到原來都佢嗱，我唔知點解佢會有個咁嘅觀念啦。不過其實我覺得對我嚟講，我覺得都係叮一下諗一諗嘅，就係佢話原來都好多嘅文獻同埋一啲嘅 research 咧，都發現咧，其實一個學校嘅呢個咁嘅 system 呢個系統咧，其實係一路 Q 緊啲人嗰種，即係一路殘殺緊一個。一個原本出世嘅一個人對於世界嘅好奇，同埋嗰種學習嘅推動力啊， 因為佢不斷要佢考試啊、測驗啊、默書。有啲大學生有啲人問啲大學生嘛，你點解你咁佛系啊嘛？咁佢日日面對咗咁大嘅壓力咧，佢哋即係以前我哋細個啊，人哋問喂你嗰啲叫咩空餘時間啊，係嘛？你會做 leisure time， 你做啲咩啊？咁跟住你一陣講啊，學呢學路，學呢學路，咁啊調翻轉一個人已經成日學呢學路嘅時候，佢哋個空餘時間就係想空咯，咪想佛 放空 咁。前排咪有一班人係嗰啲叫咩發呆大賽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佢哋覺得當你每一日都測驗考試嘅時候，你就係每一日都係壓力刺激啦。即係譬如我近排去考個試，佢要我睇200即係1分鐘唔係一分鐘一題咁樣先啦，200多題喎、哇！嗰個幾多刺激咧？你又要睇啦，你又要諗啦，你又要 tick 啦，你 multiple choice 你驚 tick 錯，哎呀 tick 錯咗喎！你即係 multiple choice tick 錯就全部錯曬。其實嗰個幾大壓力咧。咁你話你完咗考試之後，你想做咩啊？ 放空。你一定俾自己咧，乜嘢都唔做 ，hea 翻最少一日半日。 系啊，因為你之前太多刺激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講嘅刺激唔係一定 happy 啊，係講係 stimulant 啊。咁所以你跟住就唔想咁多刺激啊嘛。咁但係我哋就可能會鬧啲後生仔，哇！你哋空餘時間你放空啊， 嘥時間。 哦，嘥時間你學咩文學咩文啊咁樣。其實我哋真係唔係好明白而家讀書嗰種壓力，係 啊 係 啊， 嗰啲父母啊。 係啊，所以佢就話我哋要即係由細個或者應該點講，由我哋自己咧去開始咧灌輸一個觀念，或者唔好強調即係讀書嗰個測驗啊、考試、默書個分數係你個快樂嘅來源，或者係你個目標，而係可能我哋每一日都話俾你聽，喂嗱，其實咧，咦，今日你識綁鞋帶喎。哦，即系你学识咗一样嘢啦。嗱，如果你先都用个八达通来增值，咁其实你又系学习，即系其实个学习系喺生活嘅里边，自己或者我哋做父母嘅自己开始学先咯。吓，即系我有时见到敏达人咧咁勤力咧，其实都有啲推动我噶。 系啊，我见到敏达咁勤力，我有惭愧噶。 嗱，惭愧之后再推动， 唔好惭愧啦。 所以我要去学多啲嘢咯，想令自己塞多啲嘢落自己脑袋。 唔系，我要配合，所以你哋唔会救我嚟。 我知， 因为我过度活跃症啊嘛，系咪？我过度活跃啫，咁你哋即系无谓 push 咩嘛？顺住你哋嘅体能， 即系可能未必去拣个课程读，但我觉得都可以系喺生活里边咧，即系就当就睇 N 字头嗰套啦。咁其实都系试下，除咗系娱乐之外咧，俾自己譬如尝试记少少嘢啊， 系啊系记下嘢， 记下嘢，即系譬如你当你睇一啲度桥嗰啲纪录片咁样，咁又尝试记啲啲嘢，其实都已经系你喺你嗰个简单嘅娱乐嘅里边咧。你真係增進自己一啲嘢， 同埋一個學習咧，即係我哋敏感時刻做咗成7年啊嘛，七年幾就嚟踏入8年啊嘛，係啦，咁啊恭喜大家先啦。咁但係 Annie 係中間加入嚟啦，由佢啱啱入嚟做佢嗰種戰戰兢兢咧，即係佢做完之後，哎呀，點解我咁夠好笑啊？跟住我跟唔跟到你哋啊？跟住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好本來係一個好點講好莊 好悶啊 莊重嘅主播嚟噶嘛，佢俾我哋搞到冇曬主播嘅 image 啊嘛。咁到而家咧，佢做到好自若啊，唔係自己虐待啊，係好自如啊，好 relax 咁。 即係自嗨啦！ 你有冇覺得有係一種進步啊？系一种进步啊，同埋 你自己 feel 到先？ 自嗨咯，自我感觉良好 feel 噶，我都觉得好笑噶。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亦都觉得系好大嘅点讲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好大安慰啊，因为。我唔知有啲人可能未必上終身學習啦，但如果想即係 just in case any 真係上終身學習嘅，我會覺得我係可能係 mentor， 我唔敢啊，我唔知係咪 mentor 啦，我俾咗一個空間你，或者我俾個選擇你咯，而你係真係去選擇去做咯嚇，咁呢個係好緊要，咁所以呢樣嘢我都係同阿莫莉都係咁講嘅嚇，即係如果你有一個機會嘅，你可以。試下去做，咁如果你冇膽嘅時候，你咪要認識一啲叫陽光式啲嘅朋友咯。嗰啲朋友咧就會講一啲令你有自我感覺良好嘅動力，即係幫你加油嘅。 又或者咧，係我發現咧，識朋友都可以係終身學習嘅一種學問。大話齋，你揾一啲叻嘅朋友，你聽佢哋講一啲嘢嘅時候，無形中你唔需要刻意去揸住本書去讀嘅時候，你從同佢哋言談間傾偈，你已經係一種學習嚟嘅，你會學到。好多一啲人生阅历，或者可能学到一啲知识上面嘅嘢，呢个其一，其二，大家可以定立一个目标，我真系觉得系可以嘅。每一年定立一个好似，即系我而家都希望做到呢样嘢，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唔需要一定要成功嘅。 嗯， 系啦，定立咗个目标，你起码尝试咗，你知道边一样嘢你有兴趣，边一样嘢冇兴趣，呢一个都系终身嘅学习其中一种咯。Annie， 你会唔会都想学一啲嘢啊？ 我有啊，我真系认真有谂噶，不过我就即系贪心少少，我真系谂住有个课程剔嚟读下嘅。谂咗好多年噶啦，成功就话俾大家听、 哦，成功先知啊， 系啊，咁不如我哋一齐定立个目标，今年一定要成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两宗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个案，分别是一名80岁女子和一名60岁男子，两人都有高血压等长期病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认为，根据病历和初步解剖报告，80岁女子死亡个案和疫苗没有直接关系。另一宗就等进一步资料作分析。另外，专家讨论了9宗接种疫苗后出现面瘫的个案，其中8宗涉及科兴。因应伏必泰新冠疫苗其中一个批次的药樽封盖包装有瑕疵，澳门和香港先后宣布即时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表示，本港已经接种150,000剂有关批次的疫苗，早前接获44宗涉及包装瑕疵的汇报，已经即时将药樽弃掉，并没有用过有关的针剂。药厂目前看不到有安全问题，市民可以放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承认，和接种中心沟通上可能有混乱，今朝已经接种超过1,000剂的伏必泰疫苗，表示不好意思。12港人案其中一名被告，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日前在内地服刑完毕，移交本港警方。他及后被落案起诉3项控罪，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协助罪犯，同埋串谋协助罪犯罪，同埋冒牌管有弹药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于李宇轩需要接受强制检疫，不用出庭应讯。元朗721事件8名男子被控暴动等罪，第6被告吴伟南继续出庭自辩。控方在庭上播放片段，指被告用棍当头打向一名戴头盔男子的头部，导致对方倒地，之后再向一名男子施袭。被告不同意，供称案发当晚从来没有用棍打人，只是打水马。对于控方表示，有同一伙的人递木棍给被告，而非他抢走黑衣人手上木棍自卫，被告亦都不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721点，升301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6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5，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30.92美元，卖出价是1731.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CIBS 未知死焉知生，生死教育 click like share。 当你听得多死亡嘅题目咧，我哋发现咧死并唔可怕，最可怕就系毫无预备嘅死亡。 香港文学十三邀二之生生代小说作家，听年轻作家笔下嘅香港。 有人叫我同乱毛走，话青瓜城冇得救噶啦。但我都觉得是要尽下人事，咁失败都唔会后悔冇努力过。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肾科学会嘅主席郑玉伦医生嘅。其实对于病人嚟讲咧，特别系肾病病人，适唔适宜打新型冠状病毒嘅疫苗嘅咧？ 第一样嘢要考虑自己会惹到个病嘅风险有几高先。第二考虑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我不幸染到个新冠肺炎，但系当你上咗年纪啦，例如60岁以上，你发觉死亡率系飙升嘅。如果咁嘅话咧，咁可能要积极考虑打噶啦，因为我就算唔好彩惹到个死亡率高，咁我系咪应该要保护自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Hello， 敏大人。 Hello， 莫莉。 嚟到咧心理食堂嘅时候，最开心就系见到 Helen。 嗯， 因为咧即系见到 Helen 嘅时候，证明咧又系我哋咧有啲乜嘢屈住嘅时候，佢就会帮我哋解答嘅时候啦。所以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就要请啊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恒 Helen 嚟到。Hello。 Hello， 我已经变成咗一个即系解疑难嘅信箱系嘛？ 梗系啦。 咁今日有咩疑难啊？ 今日我想讲咧，有阵时咧有好多人咧成日都会嬲嘅，尤其是系啦，有阵时发泄唔到嘅时候，你知咧，即系而家有好多可能大家都负面嘅情绪都比较多咗啦，越嚟越多啦呢个社会上面。咁我想问一下啦，嬲呢样嘢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系咪真系算系人嘅表情或者感觉里面系最常发生嘅嘢呢？ 可以咁样理解咧，即系我哋话有时以前咧，我哋读心理学读情绪嘅时候咧，好多一啲叫做原始嘅情绪嘅，即系对最 basic 系有啲乜嘢咧？咁一般我哋话有四种嘅，即系开心啦、唔开心啦、 驚啦，同埋嬲咁樣，即係呢個最基本嘅。但係你去到一啲年紀漸長啦，哇，要理解嗰啲即係好尷尬啊、好忐忑啊、複雜嘅感覺，就係再係一個第二重嘅感覺嚟㗎啦。咁所以你話如果嬲係一個原始嘅感覺咧，咁即係話佢一定有佢嘅作用啦。咁樣咁即係為你哋嘅觀察，你覺得即係其實幾細個識得嬲咧？有冇呢啲咁嘅畫面咧？即係你觀察到。 幾細個我唔記得。 我就係睇過好多 BB 就好快就識得嬲咯，係啊，即係成日佢唔小心就成日喺度狂喺度喊咧，跟住又話佢表達緊幾個情緒噶嘛，可能肚餓啊，可能想要呢樣嗰樣啊，甚至乎可能佢唔高興，係啦，都會係用 喊表達。高興啊，就我哋撥咗入去嬲噶啦， 係啦係啦係啊， 即係你搶咗佢個奶嘴啊，即係遲一秒可能支奶埋到去啊，咁即係已經嬲噶，所以其實。嬲是一个我哋表达本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啦。咁如果你话用小朋友的角度去拆解咧，我成日就同啲家长分享，我其实小朋友的嬲咧，即系都不外乎嗰四五样嘢嘅啫，热啦，仲有觉得无聊啦，即系闷得滞啊，都会嬲噶嘛。同埋就系都遇到再大少少就遇到啲唔公平嘅事情啦。咁但系慢慢大个，即系阿敏大人，你会唔会因为肚饿而嬲啊？会猛，但你唔会。 我见过有一个合作伙伴，佢一肚饿就嬲噶啦，所以 我都听过， 好惊噶。即係佢自己都知道，我一肚我就嬲啊！咁所以咧，開會之前一定要擺食物喺度 嘅。咁幾有童真喎、啊、佢，即係翻去嗰個最原始嘅感覺，就係嗰個基本需求。咁佢都真性情嘅人嚟。 咁我寧願呢啲即係 handle 呢啲同事，你塞啲嘢去食，佢就 OK 噶啦嘛。有啲真係唔知佢嬲咩啊， 冇錯， 到底係更年期啊，定係點樣咧？嚇出邊發生咩事？股票不如意啊，定點唔知嗰啲，我幫唔到你啊。 系啊，但我就想问啦，即系好似头先问题话斋啦，即系佢只系因为肚饿而嬲嘅话，即系仲大个咗，咁其实算唔算正常嘅？定系呢啲事都嬲嘅话，就正所谓我哋成日讲嘅，哇，佢会唔会小气咗啲啊？会唔会挂勾嘅咧？ 我又觉得几好嘅，如果即系因为肚饿而猛整咯，我会称之为即系广东话嘅描述都好仔细，即系猛啫，即系燥啫，又未至于即系嗰种愤恨啊。但系咩情况下肚饿会真系觉得好愤恨咧？就是你想象下，你入一间茶餐厅，你啊即刻坐低嗌咗个 A 餐，咁啊等咗一阵都未嚟，吓就系无厘一嚟到一嗌 A 餐就俾咗你先，咁呢啲就愤恨啦，系咪 啊？ 即系唔公平咁啊！所以其实我哋唔系讲紧嗰个生理嘅需要肚饿，而系开始进入你。去讀書啊！你喺個制度入邊嘅時候，你就知道，喂，點解咁嘅？點解唔 fair 啊？唔公平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但係好多人唔知嘅喎。即係我哋以前，我記得有一課書咧，即係有啲 workshop 又專有個老師咧去講乜嘢叫做我哋叫做 anger management， 即係憤怒嘅管理。咁佢就同我哋做一個練習、就是，就係好啦，咁你就嚟挑戰我啦，即係總之你就去批評我，開始啦咁樣喺個課堂。 哇！佢咁樣挑戰自己啊！ 係一個外國人嚟嘅，咁啊好深刻個課堂，咁啊大家咪嘗試去講咯，即係話即係夾其實夾硬揾嘢講嘅啫。你教書好悶啊，咁樣或者你個頭髮好差啊，或者點樣？咁但係佢每一個回應咧。佢都係即係好平平淡淡，又或者 好勁， 係啦，多謝你嘅意見啦，或者哦，我知道啦咁樣， 佢可以做 customer service， 係啊，呢啲即係好犀利嘅訓練。 但 係 通常呢啲時候一定會唔開心噶嘛，咁多人批評自己。 但係如果你即係好似有時嗰啲點講啊，電話銷售員咧打嚟咧，咁我會好忙噶嘛，唔好意思啊咁樣啦。咁你一日俾人吸線吸咗一萬次嘅時候，你仲嬲啊？ 咁但係如果成日我哋就會覺得， 如果佢唔認真聽係冇問題。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但係人就會係咁噶嘛，成日都會話唔開心嘅嘢就反而好上心。 所以佢咧就想講緊幾樣嘢俾我哋聽嘅當其時。佢話第一樣咧，你就要知道咧，即係憤怒最核心，即係如果當係剝洋葱嘅話，最核心係乜嘢？佢就話係一份嘅唔公平咯。即係例如我咁有心準備呢個課堂。或者諸如此類，即係有價無類咁樣，即係你去抨擊我咁唔公平啊！因為你係學生，即係假設嚇，你係學生啫，咁我係老師，點會有資格咧？咁你會覺得唔對等、唔公平。第二個一個重點就係頭先我呢句你講啊，就係你覺得同自己有關，即係其實你嬲嬲咩啫？ 即係人哋有呢啲事，咁你做咩嬲咧？哇！譬如我哋話，去世界其他地方有壓迫、有戰爭，咁你做咩嬲咧？其實唔關你事噶嘛。咁、但係就係當你去到嗰件事同自己嘅價值觀有呢、這、一個即係吻合嘅時候，咁你會有一個聯繫啊嘛。你就會聯繫到哇，可能頭先個老師嘅例子，你會覺得哇，點解今時今日啲年青人咁㗎？即係一代不如一代啊，一蟹不如一蟹啊咁，即係無數嘅呢一啲控訴咧，其實就會係形成咗嗰個憤怒嘅核心咯。但係好多人就冇察覺、冇懷疑，就覺得即係鬧咗先，或者即係咩都要發出嚟啊。咁所以都係一個機會去探討自己，即係到底個憤怒嘅源頭喺邊咯。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嘅心理食堂时间噶嘛 ？Helen 今日同我分享嘅就系一啲关于愤怒啊，或者一啲嬲啊，但系今次就系讲一啲外在嘅嘢先。咁外在嘅意思系咪真系话突然间我嬲嬲下，我就掟嘢？呢一啲就叫做外在嘅嬲咧？算唔算啊？ 我谂系要有对象咯，即系你将嗰愤怒去发泄出嚟嘅时候。其实你有个对象噶嘛，即系你通常可能系多数最简单系一个人啦，一件事啦，但系个事件其实牵涉都系人啦，咁样咁所以你有个目标嘅，你有个对头人嘅，即系你会觉得哇点解咁嬲咁，但系好似头先上一节咁讲就系、是、你去冲击到自己嘅价值观啦，你会觉得个事件发生嘅背后令你觉得联想到嗰种唔公平啦等等，咁但系头先我都想即系再补充咧，就系头先我话愤怒背后嗰个洋葱个核心就系唔公平啦。咁但系其实你觉得如果再拆落去，再切碎吓、啊、洋葱，再切碎再喊出嚟啦，系嘛、嗯？其实入边仲有啲乜嘢咧？ 伤心。 嗯，冇错啦， 系咪啊？ 点解咁讲咧？ 因为咁叻嘅你，我都未谂到你系答咗，因为唔公平你咁冲， 唔系应该系咁讲，因为我成日愤怒，所以我好明白 愤怒。你讲唔公平，因为你觉得再入心系好 hurt 啊，咁样啊， 系、嗯。所以有阵时咧，即系我哋去讲愤怒背后嗰种即系冲击咧，即系我成日都会用小朋友做例子，因为最纯真啊嘛。即係你想象，即係以前我哋成日睇嗰個卡通片，咁啊有我唔知你咩年代叫忌安定伴虎啦，總之有個卡通片入面有個大肥仔就好暴躁，就成日去打哈哈爸爸係啦咁樣。但係其實有冇人用另一個角度諗過咧？其實佢係幾咁傷心咧？ 真係冇， 冇喎、 啊！我嗰陣時只會覺得好難， 因為佢唔係主角，我唔負責諗主角 嘅，明白嘅。但係其實佢屋企係經歷家暴嘅喎，你有冇睇？ 入邊啊，係 咩？ 我只知唱 好大啲歌难听， 唱伴虎嗱，我哋都要必须要讲埋两个名，因为听众唔同年代都有， 黑暗同埋叮当， 冇错。你谂下，佢俾阿纪安妈妈，即系佢妈妈打噶，追打噶， 成日揼佢头嘛。 系啦，即系话佢一无是处啊，跟住仲有个阿妹噶嘛，叫 纪兰。 纪兰系另外一个名，我唔记得。 我真唔记得。 有个妹噶，有系半妹或者纪兰啊，睇下大家咩年代啦。你谂下，其实佢经历好多痛苦噶，即系冇办法宣泄，即系就对正。即系啲大雄呢啲咁嘅弱势咧，就啱啦吓，咁啊身边仲有个柴仔啊咁样。但系翻翻转头，其实即系用呢个比喻都系好啱嘅。即系有冇人去理解过？哇，其实佢喺同学面前就哈哈霸霸，哇！但系对住阿妈就俾人打啊，即系好多。你估下佢阿妈有冇赞佢咧？即系好代入个世界啦吓。咁、可能未必有 嘅。即系如果咁讲，成日嬲嘅人，我哋反而要多啲关心佢啊！如果咁讲。 睇下佢背后头先你讲嗰种伤心系咪存在咯？ 但系都要睇自己能力嘅。如果你真系点讲啊？ 安慰完俾人打， 你 handle 唔到嘅，或者你跟住又会俾佢又染到一啲负面情绪嘅，你都系交翻俾 Helen 处理啦。 同埋个关系咯，即系如果佢都唔信任你，或者即系你其实讲真，你又唔系好熟嘅话，你即系督爆咗佢，佢都唔好意思噶嘛。咩啊？即系我边度系伤心啊？你讲咩啊？咁样就唔系咁好啦。系啊，但系其实你再去深层嘅即系意义去睇，就系好多一啲好嬲嘅人。其实我谂有时咧，即系夸张啲讲咧，你喺街上面都见到呢啲人。即系有啲人可能大声疾呼啊，或者 好易暴躁啊， 好易暴躁啊，或者喺即系啲公共交通工具喺度闹交啊嗰啲咁。其实都系有啲经历嘅，即系容许我都有啲职业病啊，见亲呢啲咧，我真系我唔会攞手机拍片嘅，即系我真系。 唔系好多人攞手机， 唔系啦，但系我好中意企喺度观察啊。其实呢个人一定咧今日有啲唔同嘅经历，或者佢嘅人生都有啲经历。咁虽然咧我就即系真系一个旁观者食花生咁，但系即系好多时候我都会有呢个角度去观察。如果唔系，点解一个人要咁大声疾呼话俾你听啫？就是、因为佢冇被聆听啊嘛。即系一路以嚟佢嘅意见，佢都系即系讲完就算啦。 咁佢就要用一個更誇張嘅動作，就好似頭先我講小朋友咁咧，就係佢真係要去到出手，佢先俾你睇到，喂，其實我經歷緊啲乜嘢，唔公平啲乜嘢啊，我幾委屈啊，啊嗰泡眼淚就嚟。所以有時我哋做一啲前線輔導工作嘅時候咧，即係你講到哇嗰啲好嬲爆爆嘅人嚟到嘅時候，你講到佢呢一泡眼淚嗰種委屈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就已經會即係一個。即係嗰、那個眼淚咧崩堤咧就即刻嚟㗎啦，咁但係就好難。 係咪佢嗰個佢嗰個憤怒係咪愛嚟保護自己？唔想人哋覺得佢係弱者啊咁。 咁我諗人人睇翻個性格咯，人人唔同。咁但係我覺得係其實好得意咯，即係情緒背後，我哋唔係一個單一嘅即係了解，而係你知道佢背後有啲乜嘢咯，即係背後係好多層次喺度咯。咁所以我諗呢個都除咗我哋頭先講話，係啊，基本情緒就係憤怒啦。咁但係其實當我哋人越大，我哋有好多嘢，有句説話咩敢怒不敢言啊嘛，即係你知道係噶，係嬲噶，但係就唔講得啊。又或者啲咩情況，其實係即係某程度上憤怒係最觸動到我哋去測試緊自己個價值觀同埋持守嘅一啲價值嘅一個即係一個好好嘅情緒嘅一個主導咯。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如果當真係有個人喺度不停喺度好暴躁啦，已經咁嘅時候，我哋就盡量想喺身邊嘅著安撫佢先啦，因為第一步啊嘛，咁搞唔掂先揾車輪啦。咁第一步安撫佢嘅時候，我哋應該點做咧？即係學問大話，即係如果我哋一衝過去嘅時候，安撫佢，佢冇得打我哋嘅，又或者可能係將個負面情緒擺咗落我哋度嘅，咁點咧？ 我會用一個有趣啲嘅比喻嘅，即係有個廣東話咧，即係話人好嬲嘅時候咧，會話咧你火遮乜嘢咧？ 眼啊！ 火遮眼，其實呢個比喻係幾有意思嘅，即係我唔知語言學係點樣嚟嘅啦。呢個火遮眼，但係你諗下咧，憤怒嘅人咧真係睇唔到嘢嘅，即係嬲就即係鬧啦嚇。同埋一個人咧去到好嬲嘅時候咧會詞窮嘅，咁只能夠出到咩咧粗口。 系、 即系闹 就好流利喎， 系好流利啊！因为其实冇其他描述啊嘛，因为粗口唔使谂噶嘛，系嘛？ 粗口都要谂噶， 佢哋去进化 唔系常用嘅就要谂下啊！嗰、那个 grammar 摆边度？ 平时太斯文啦，呢个问题 摆错位。 咁、我都要谂嘅，我都唔系好流畅。冇错冇错， 咁你系咪都要咁样认啊？ 肯定都要谂下 粗口点组织咧吓，即系咁样。 系两个字都唔识写。 系啊，所以其实点解词穷都有关系嘅，就系因为佢好情绪好激动嘅时候咧，有时我哋话佢语言。區域咧會即係 block咗啦， 係啦，即係會停頓咗，講咩好咧？咁啊，即 係就講粗口啦， 講粗口啦，不斷去爆啦咁樣。咁但係其實翻去，你話點 handle 咧？即係除咗等佢爆完之後咧，就係我覺得火遮眼啊嘛，即係有時都可以帶到佢睇唔同嘅嘢咯。嗱，細啲嘅小朋友我就會轉移佢視線啊，你睇下嗰度，你睇下呢度咁樣。但係如果真係大啲嗰種佢需要去安撫嗰種憤怒咧，嗱，而家我哋戴咗口罩好難去示範，但係我覺得。應該都要善用我哋嘅温柔嘅眼神，即係真係你好嬲嘅時候， 我冇咁嘅氣喎，會唔會？ 咁啊， 會 慾埋啲啊！ 你 ，Alan 你嚟，我都好想睇下你嘅温柔眼神。 真係望住佢，哦，即係你嘅經歷原來係咁樣，即係等佢講出嚟，啊，即係都真係好嬲嘅喎，真係好唔公平嘅喎，你經歷呢件事嘅時候好唔 fair， 即係講到佢其實係發生緊咩事，咁你就會發覺咧，就好似頭先你講嗰啲客戶服務咁。佢由好高漲嘅聲線咧，佢就會慢慢緩和，係咯，係啊嘛，你都話係啦，咁啊， 係啊，會降低嘅， 你就會降低。 咁係咪真係睇你即係譬如你遇到啲朋友仔，你安慰佢哋，係咪佢真係會咁樣？即係如果你好理性啊温柔嘅時候，佢又要配合翻你個温柔。 唔係，通常我而家我自己啲朋友就係佢講完俾我聽，佢已經舒服咗嘅。 佢已經去到太高咯， 已經唔使。 唔係因為佢最難，因為佢哋已經信任你啊嘛。但係如果譬如我喺街道咁樣，或者我有個朋友佢咁樣講。嘅時候，如果係唔係話咁點講啊？咁熟啊咁樣，或者第一次勸咧，咁我哋係咪用温柔嘅時候，佢哋會配合翻我哋嘅温柔噶？ 喺街度我就好少咁樣做嘅，咁但係我諗即係都要睇你自己自身嘅狀況啦，或者係個場景係咪合適咯而決定咯。 即係總之就係一個做一個好好嘅聆聽者，就可以已經減低咗憤怒嘅人嘅一種嘅嬲怒噶啦。咁啊，今日 thank you 曬 Helen， 下個禮拜再見。